欸，最想要的哆啦 A 梦道具有哪些？要竹蜻蜓、任意门。现在 我不想要任意门了。 嗨，我们是大鱼大肉肉三点，我是大鱼， 我是大肉。 大鱼大肉三点呢，基本上就是我与大肉两个人。甜点吃播日常， 对，甜点吃播，然后会聊天，就当作你在听两个闺蜜在边吃下午茶边聊天的一个节目这样。我先放下我手中的叉子，我真的一直没办法停下吃这个布朗尼的冲动。 我们今天在吃布朗尼哥布朗尼， 没错， 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狂吃。 我已经决定这整集都让你主持了， 什么意思啦？ 我没有办法停下来，真的很好吃。我终于要开始讲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就从这一 part 开始。我前几天在浴室里面遇到了一只很有礼貌的蟑螂， 很小，这样他跟你敬礼是不是？用胡须跟你敬礼，这样。 就是那个时候我正要去洗澡，然后那个时候灯还没开的时候，我就发现地上有一只，感觉就是蟑螂，我就在观察它，我怕我动太快，它就会马上咻的就跑不见，这样我就慢慢的。往后退了一步。 欸，你知道蟑螂就是如果你让他发现你有发现他的话，他就会朝你这边冲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屡试不爽。欸，我每次都这样。 那他真的是一只很有礼貌的蟑螂。欸，我其实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像在对峙。就是我其实已经一脚踏到浴室的门前了，然后我就看到那只蟑螂，所以我就把脚收回来，我就不想让我的动作太大，怕他就是马上就咻就不见。结果我在慢慢往后退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跟我同时慢慢的转了个身。 他跟你同进退哦。 然后他在转个身的时候，我就再慢慢的观察他，就不动。结果他就慢慢的、慢慢的离开了。 你是君子之交 的。对，就是通常蟑螂不就是咻，可能就不见， 啊， 可是没有 遇到都很激进。 他超慢，他就是一副很像在说。啊，你要用浴室是吗？不好意思打扰你了。那我没看到你，你没看到我，我先走了。 你们是室友， 我先走了。他就这样默默不见，我觉得这蟑螂太有礼貌了吧？ 他还给了你属于你的空间。 对，我就觉得很神奇， 哦， 这是一个蟑螂有礼貌的故事。 好的， 好的，要给分是不是？你要评分， 啊，评分一下好了。没有，可是我比较想要知道你其他的故事。 哦，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啊，但是我们比例要分配一下，我们就慢慢拭目以待， 慢慢 拭目以待。 嗯，好吧。我们现在是在我的房间录音， 嗯， 然后大肉每个礼拜都会来我家，但我家在五股，五股是新北市的一个很边陲的地方。 对我来说啦，我只要这个地方要坐捷运，还要转公车才会到的地方，就对我来说很远。 因为大肉坐在圆山捷运站旁边呢，欸， 就是那种，可能各个捷运线开通，就是说，哎，欸，我们有芦洲、新庄、板桥，就是没有五股， 还有勾穴。 对，就 是勾穴直接被排挤。欸， 还有你们这边只有 Foodpanda 没 有？ 我 没 有 Uber Eats 是服务范围以外。 对啊，啊，你们这边是不是也没有 U Bike？ 没有，哎，欸， 还是新北市都没有？ 没有。 哇，我不知道， 最远好像到芦洲而已耶。 对啊， 这样我奇怪要去哪里还呢，啊？ 谁知道 啊？有啦，成州国小有啦。没事，你一定不知道那是哪里。 我不在乎啊。但是我觉得虽然通勤有点麻烦，可是五股的生活环境真的很好，就是它不会像台北那种很吵杂，或是商业感还是很重， 没有那么紧凑啦。 对，五股真的会有一种你是来养老或是在这边过平静的生活，住宅区的感觉， 郊区、 嗯，郊区的感觉。我每次来大鱼家，我都觉得说我在度假，就很心平气和， 祥和之气。 对，我都说大鱼家有一个祥和之气。 可是我们家这里很多怪人。 对啊，你之前有讲过 那个怪人，我自己是遇过两三次吧，两三次好像也没有到很频繁，但我国中一次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是刚晚自习结束，然后我要走路回家，然后我回我家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就是有点暗暗的骑楼。那个骑楼呢，它是有那个公共电话，就是还要投钱插电话卡的那个东西，那个电话整个本体长在墙壁上。 它还在吗？ 现在已经不在，拆掉了，就是那个地方已经不见了，就没有那个骑楼了。但是那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要回家，因为我会经过那边嘛，我就还没有走到那个骑楼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公共电话那边有一个黑黑的人影， 好可怕哦！ 那个黑黑的人影， 确定是人影？ 他是人影，他是人影。可他的角度很奇怪，因为通常如果是那个他是长在墙壁上的， 就是要么面向电话， 他一定会面向电话。对、啊，所以我这样走过去的时候，我应该会看到他的侧面、嗯，但我看到他是他的正面。 我怎么觉得很可怕、啊？ 就是他的那个角度是，就是他是面向你的、欸， 对，他是面向你的， 他就是、 电话在 他 旁边，他 就直直的站在那边、欸，嗯，因为他而且因为他很暗，就是那个时候九点多很暗嘛，然后他又是骑楼更暗，暗上加暗， 好可怕、 哦！我就这样远远看到一个人影，就这样子面向，我就很像那姜饼人的那个剪影，嗯、黑黑的， 就是你看不到他的脸。 对，我就在想说，这个人是在打电话吗？ 你敢过去哦？ 我不敢过去啊！我那时候就其实走得很慢，因为但是我回我家的路就是那条最近，不然我就要再爬一大连，你知道吗？就是我要绕很远。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不要走骑楼里面，我走外面。结果我就这样子走走走走，我就越靠他越近嘛。然后他也就是一动也不动，他就是那个样子。 那他的脸有转过来看你吗？还是他就一样看前面？ 他就是一直在看着前方。嗯，我就在经过他一瞬间，他就开始全身抖动、欸。 我靠！ 我吓疯！我靠！我真的是吓疯！ 他怎么抖？前后抖，左右抖？ 他就是全身 上下抖， 他就全用他全身的力量在抖，他就是整个人在震动。我不会讲，他就是站着然后震动， 好可怕、啊！ 然后我那时候是整个，因为我虽然在走路，但是我其实余光有一直在注意他，因为我很害怕，就是他我可能会受伤或是什么的、嗯，就我有在警戒。嗯，然后我就看到他全身抖动的一瞬间，我整个吓疯，我直接跑走。因为那里已经离我家很近了，就是已经离我家大概一分钟的路程而已、嗯、我就直接吓疯暴风的跑掉， 我靠，像风一般的女子， 我就冲到我家门口，我就是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回家的路上那么快速，你知道吗、嗯、我就这样子冲回我家门口，然后迅速把门打开，然后迅速冲上家门。 那你有跟你爸妈讲吗？ 没有。 你好勇敢哦，要是我就会说好可怕。 但是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遇过那个怪人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一次限定， 怎么一次限定？他真的是最好，都不要出现啊！ 很恐怖哎、欸。 那你之前不是还有说一个什么一直踹门的吗？ 踹门 还是踹什么栏杆、墙壁的？很久以前高中的时候说， 感觉好像也是类似那个 part。 对，就是你遇到一个人，然后他一直在踹墙壁， 还是他还是就是抖动这个啊？ 不是， 不是 嗎？你有另外讲一个。 那我忘记了， 没关系啊，可能怪人多到你应该是祖反不及备在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讲了两三个，其实不止，可能是二三十个， 可能其实有很多，因为以前我听到这些怪人的故事。 而且还有一次，也是我国中，好像都是发生在我国中哎、欸，我也是要回家，怎么都是回家路上？可是那个时候我是跟那个我的朋友一起走，也是大概在刚刚那个电话亭的附近。 那里是什么禁地？是不是？还是什么怪人限定聚会场所？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走动。 我就是、 超过就要变回正常人。 完了，我那边是有结界，是不是？ 有 啊、你进入了结界，大家就会变得不正常。 你可能的体质是马上会遇到怪人的体质，这样。 可是那个不是怪人，那个是八加九情侣。 我好像记得 八加九， 你讲这个也很可怕。 嗯，我那时候是高，哎、欸，不对，不是国中，我高中高一了、嗯，高一。我要快要到我家的那个巷口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电话亭附近的那个巷口，嗯，然后就有一对那种八加九情侣，他们骑着机车。八加九情侣一看就是大概也是还没有二十，可能那种十九二十之类的那个阶段。女生坐在后座，然后女生手上还抱一个小孩， 哇， 你就懂那个。他们就突然就是骑车逼近我们，超不懂，我不知道。然后我朋友就赶快牵着我就赶快走这样子。然后那个八加九情侣就是一直不断的逼近哦，他们就一直说什么哎呦谈恋爱哦还是什么什么的 哇，我就觉得天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就只是走过去而已、 哦， 对，我们就只是走过去，然后他就一直逼近，一直逼近，他就是你知道机车就是那种要骑不骑，骑、一下然后刹， 吹一下刹， 吹一下刹一下，吹一下刹。 这种人最讨厌。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一直在想，他们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孩， 很危险。 我就觉得很危险，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明明就有小孩子在车上，然后你硬要在那边不知道在 幼稚什么？ 对，超不懂， 好无聊哦。 对啊，大概是这样子。 还是你的问题，哎、欸， 关我屁事！ 怪人吸引器， 关我屁事！噔噔噔噔 噔，怪人吸引器。 那你有看过《哆啦 A 梦》吗？ 有啊，小夫我要进来了。 小夫要，我今天才把它看完，你知道吗？我觉得 很好看、啊， 我觉得童年很崩坏，我再也没有办法面对那个任意门了。 任意门 太恐怖了。 曾经小时候还想说，哎、欸，最想要的哆啦 A 梦道具有哪些？要竹蜻蜓、任意门。现在 我 想要任意门了。 嗨，欢迎回到大鱼大肉肉三点，我是大肉， 我是大鱼。 好，我们现在进行下一趴的故事。啊！马上就有意外发生。 没有，没有意外。 叫你收桌子不收桌子， 东西很多哈。 我的工作室越来越脏乱了。 谁跟你脏乱这么房间？ 好，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不是都不吃芋头吗？ 不吃啊，谁要吃芋头啊？芋头邪门歪道，走开！ 你先不要这样子排斥芋头。我身为一个火锅会吃芋头派的代表，我要来跟你讲，我们在煮芋头的时候，心里面都在想什么？ 我不想知道。 我们在煮芋头的时候，你以为我在煮芋头吗？你错了，我是正在用这如同地狱的业火一般的滚水在教训这颗芋头。 你去哪里看来的？你去哪里抄来的？ 这是我在吃前都的时候想到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去吃前都，那我的习惯就是芋头跟南瓜，我是最后煮。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想要赶快离开，因为那边很冷。 芋头跟南瓜为什么最后煮？他们不是要一开始丢下去，最后煮的时候不会很硬吗？ 你不懂。就是因为你都没在吃，所以 我有吃南瓜哈。 不不不不不，一定要最后煮，因为中间煮的话，它就是很容易煮一煮你就散掉，就会不见，就会融在汤里。所以我会最后煮。那最后煮就是想要节省时间，我就开大火，然后大火那个水就一直滚，一直滚，一直 烈焰嘛。 对对对，它就一直滚，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其实在摧残它？而且只剩芋头跟南瓜两个在那边，在那边翻脚，我就觉得说他们好像有点可怜呢，所以我才想到说这句话：你以为我在煮芋头吗？你错了，我是正在用这个如同地狱般的业火的滚水在教训这颗芋头，所以我跟你其实站在同一个阵线的。 可是你会把它吃掉？ 没有没有，我吃掉也是在惩罚它，我先教训了它一波，再让它不存在，这样子我们就达成了和解。所以如果你真的讨厌芋头，你就要用这个地狱业火般的滚水教训他之后，再把它拿给我吃， 拿给你吃。 那你又没有要吃，可是我可以在你锅里煮啊。我的目的就是可以在你的锅里煮，这样就好。 你知道重点就是在锅里煮这件事吗？它会污染整个锅啊。 那他就最后煮嘛，有时候这样子比较方便啊，大家出来吃饭，不就求一个方便吗？ 求一个方便， 就是如果我们要吃共锅，就会可是这个芋头不能下， 那我不要跟你吃共锅。 你干嘛这样？ 我就不要跟你，我就不要教训他，我不要连教训的机会都不给他，他直接进入垃圾桶。 一般， 他没有成为食物的那个过程。 我本来想说打入冷宫，冷宫，结果你直接说垃圾桶。 垃圾桶， 你尊重种芋头的朋友们吗？ 我吃啊，他们如果长成甜的，我就会很快乐的吃掉。超偶阿边 哦， 偶泥， 偶泥 ，OK， 有人会讲偶泥吗？ 偶泥，偶泥，偶边偶泥啊！ 你好厉害哦， 是不是？ 台语好好哦， 但我就不吃佛跳墙的芋头， 好难过， 恶心。 那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直接刻在我的墓志铭上面？ 如果你要让你的墓志铭刻上这句话，我也是不会反对。 地狱的业火， 不要很中二。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超扯，我就是瞬间想到这句话，然后就是这么顺畅的把它讲出来，然后马上写起来。我现在是有看稿的，我马上写起来，马上讲给你听。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来来 来，你以为我在煮芋头吗？你错了，我是正在如同这地狱的夜。 不要笑场，好不专业啊！ 对不起， 我们现在要用那种。要发招的那种态度，就中二的那种，我要施展我的招数的语气，把它讲出来。 那你搞， 你以为我在煮芋头吗？你错了，我是正在用这如同地狱的业火一般的滚水，在教训这颗芋头。接招吧，芋头！ 为什么要担任芋头？ 因为你讨厌芋头啊，那你就演芋头，你就可以设身处地的知道芋头的感觉。 我不会把它拿去煮啊，它会直接进入垃圾桶。为了避免就是从中间开始听的听众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介绍一下。 好， 我们是甜点吃播节目， 甜点吃播加主题闲聊节目， 加可能会听到我们在吵架节目， 或者是我们会带大笑的节目。 然后大鱼大肉肉三点呢，就是当初的宗旨是希望可以在每个礼拜三的凌晨三点或者下午三点周更，但我们现在就努力在配合我们的作息做到这件事情啦。 没错，我们会尽量的去做，那如果没有办法准时的话，也请各位听众多多包涵。 反正现在就是随时上片时间会更新在我们的 Instagram， 对，我们会说哎、欸、这周开始录咯，或是什么时候要开始上咯，都会在我们 Instagram 上面有录出 Instagram 嗯 Instagram 大陆有大陆很容易大舌头， 对，我有英文发音的问题然后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应该也会同步的做更新，欢迎大家去追踪搜寻大鱼大肉肉三点。我小时候有被老师说要去上正音班， 我幼稚园的印象嘛，它就是长得像让你的注音符号变得更好 那就没有正音的效果， 但是也会念也会念， 那它会让你字正腔圆这样子。 我的印象是没有到字正腔圆，因为我就想说他的正音班感觉很像让我们把注音写得更正 哦，是写注音的正注音班就 对，可是照理来讲正音班也应该不是长这样啊。 那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被老师纠正说讲话很不清楚然后大舌头的时候，我好像就在老师面前唱歌 唱歌 唱歌，老师就说你唱歌的时候就不会大舌头啊，你讲话怎么了。我 说那你把讲话当成在唱歌， 把讲话当成是在唱歌就不会大舌头，对吧？是不是 有吗？ 有，就是他说你唱歌的时候咬字是清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讲话咬字就不清楚。 讲话哦，抑扬顿挫吗？也不是，口齿清晰， 口齿清晰， 然后你的舌头要在对的位置。 但是我讲话很懒，我觉得是因为很懒惰。 那你就是没有让你的舌头在正确的位置、啊， 就不想啊， 啊不想你就会变大舌头 啊， 啊就会变这样， 我 变这样，对不对？然后 你好贱哦、喔！我靠， 开嘲讽， 你真的是自己去做一个嘲讽特辑哦、喔，你不要在那边嘲讽我， 寄居在大鱼大肉肉三点里面开嘲讽， 你不用开，你这是被动技能，就是一直在放这个事情。 那你有什么就是感想吗？就是跟老师唱完歌之后， 他就只有讲这句话就走了，因为那个老师也不是这个方面的专门教师，他就是一个我认识的老师这样。而且那时候我才国小，我才国小， 哎、欸，你讲话很不标准，然后就走了。 对啊，然后我才国小，跟我讲这个，说我能怎样？我就讲话就这样啊。可是就长大了， 完了，没事啦，还是活得好好的。 对啊。好，我来跟你讲那个 AirPod 的故事。 好， 我把这个故事命名为 AirPod 的生命周期三部曲。 我参与到第三部曲。 对，那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现在通勤就会带 AirPod 嘛。我那时候要去一个地方，我就带着 AirPod 坐捷运，结果在坐的时候我不是会滑手机，然后滑手机的时候我就很懒，就是一直在打字啊，然后书包也放在腿上，就快到站了，也没有想要赶快提前做准备这样子。结果到站的时候，我就匆匆忙忙的背书包，然后拿我的手机，就这样子到门口。结果我的手不小心拍到我的耳朵，我的左耳 AirPod 好死不死就掉到那个缝隙里，就是月台间隙。 注意坎卡的那个坎卡， 就是那个坎，就是掉进去。而且重点是在开门那一刹那，我正要踏出去的那一瞬间，啪掉进去，然后掉的时候。还正好有一个阿姨她要进来、所以她当场是吓到我，跟她对到眼，她就是当场看着我的 AirPod 飞到里面，她就然后我就看她再看看那个看，然后我就赶快进去，她也赶快进去，不然怎么办，我们会瞬间被夹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叹了一口气，我就开始露出了很无奈的笑容，我觉得很扯， 很戏剧化、欸、 我觉得我超荒唐超级荒谬，我就一直在笑自己说干，我怎么可以这么荒谬的发生这种事情，就好死不死就在那个坎里面，那个坎那么小，车子在这里，月台在这边，它就这么细而已，我还可以掉进去。然后我想说不行，赶快去找个站务人员，结果月台上半个站务人员都没有。 你知道上到楼上去，然后去服务台，然后他就很凶跟人说怎么了，你要上厕所，我帮你开旁边的门。 没有，你这是什么惨痛的经验，太凶了吧。没有，他们人很好，只是月台上没有人，所以我就要跑下去，下去去那个服务台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的 AirPod 左耳掉进去了，可不可以帮我捡。他们就请保全，然后还有站务长，然后带着他们的什么网子啊、钩子啊，就去帮我弄。然后那个时候在弄的时候，旁边就有那种婆婆妈妈正在看。然后婆婆妈妈就说：“妹妹啊，你掉了什么啊？” 我就说我掉了耳机，他就说这个很贵吗？不然这样很危险呢。然后另外一个阿嬷就说对啊，那就危险哎吼。然后大家就趴在那个栏杆那边一直看一直看，就说什么哦这样很危险呢。然后我就受到了非常大的舆论压力。他的心情就是很像在跟你讲说，这个如果没有很贵的话，不要捡了吧。你看那个站务人员那个手都伸下去，这样很危险呢。我就想说，啊，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我也不愿意啊。我当下就已经很困窘，因为我觉得我让大家添麻烦这样子。结果那个时候他们在碎碎念的时候，包圈一个霸气转身，他就说：“对啦，这个没有很贵啦，5000多块而已啦。” 哦，他跟那些阿姨讲哦。 对，他跟那些阿姨讲。然后那些阿姨就哦5000多块哦，嗯，马上叮叮， 哇， 我觉得超感动， 很帅， 觉得非常感动。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时间是还在运行中，所以他不可能叫捷运不开，捷运来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然后那些婆婆妈就上车，就后来在那个间隔时间，他们就把门打开，然后下去帮我捞，就一直说捞不到，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这个可能要等到晚上他们关门了去巡鬼的时候才有可能找到，叫我留资料。对，直接人下去，然后就帮我留资料。但是第二天呢，他们打电话给我就说没有捡到，找不到。 哦，他可能已经 不知道到哪里去，因为他真的也太小了，然后他是掉在一个很奇怪的角度，所以 也看不到。 那你是有看哦？你看不到。 我看不到啊。 但你就是只看到它掉下去，它就直接进入异次元。 对，它真的是进入异次元。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窟窿可以把它就是放在那边，而且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寻找我的 AirPod，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也没有当场在那边可能搜 看定位。 对，可能就可以知道它大概在哪个点。但是我猜就算看到找到了，应该也捡不到。 是哦，会到捡不到的程度 吗？我猜啦，因为铁轨有很多里里扣扣的黑洞啊。就是那种小缝隙啊，就会觉得说可能它会掉在一个你除非把铁轨拆开不然你应该捡不到的地方。 好扯哦， 我觉得不然它去巡轨的时候应该就会看到啦。 好吧， 对，这就是我 AirPod 的第一部曲 首部曲。哇， 第一部曲到这边 还有后面。 那第二部曲的部分就是我问了很多朋友说 AirPod 可不可以只买一边，然后他就说可以 可 以你就是当作是去维修，然后就买一边的耳朵，一边的耳机啦。哦，还要讲一个，我那个时候当下很荒谬，觉得自己很白痴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梗，就是他妈的，我现在是梵谷是不是？我掉了我的左耳啊，我掉了我左边的耳机，我根本就梵谷，就是超白目的。然后我在网络上也有问说，有没有人有二手的左边？ 哦，我有看到你 po 文。 对，就是因为大家有说可以买单支嘛，可是我就不想花钱，我觉得2000多块，然后去买一个左耳的耳机，觉得很不划，我就上网去搜寻说有没有人有单边的 AirPods 的耳机，我只要左耳。然后有人在那边留言说，你可以问梵谷啊。 而且我要说，你那篇po文，就我那时候刚看到，我觉得他超荒谬，因为我觉得很好笑。我本来在下面笑你，可是我打到打字跑一半的时候，想说还是不要让自己业障那么重好了，我又把它收回，因为我很害怕换我的耳机掉。 那你本来想打什么？ 我本来我忘记我要打什么，但是我就只是想笑你。 你这个人好坏哦，你至少把你的业障跟嘲讽收起来哦。 我就觉得你那个po文很荒谬，可是你又很认真，我就觉得啊。这个我收回。 而且我还强调说我只要左耳，然后我说我二手的也没关系。结果就有一个很好的新的朋友，他就说我刚好掉了，我刚好掉了右耳，所以我左耳可以给你。然后他就说要给我，然后我就欢天喜地的拿到了左耳之后开始进行配对。结果我的手机萤幕上面就显示说两耳 不相配，因为他的是 AirPod 1，我的是 AirPod 2。 好扯，好坎坷哦， 很坎坷。然后我还有截图，我知道 他的是不是那种？哎，嗯，你的 AirPod 是 第二代 哦， 第二代，他的是第一代。然后我有截图，到时候可以 PO 在那个大鱼大肉线的动态。你们就知道我那时候多崩溃，就是他会显示嘛，然后配对就说不相容，什么第一，什么左耳第一代，右耳第二代，他会给你标出来，就说为什么不相容这样。我就 他这样还是算蛮有良心的，还告诉你， 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好吧， 最后还是要去买。好，这是二部曲。 OK 哦。 第三部曲的部分就是我的室友，他非常的贪小便宜，他也想要 AirPod，可是他又可能也不想那么快花钱去买，他就说：“那你这个一代不能用，那就给我用好了，反正我有一只耳朵也没关系，我就将就着用。”结果他右耳在用着用着的时候呢，有一天右耳也不见了。 不是，哎、欸，等一下，他只有右耳，他怎么充电？ 就是有他有给我盒子，就是 只充右耳， 只有右耳的盒子这样。然后他一开始前几天用得很开心哦，就有一天就说我的右耳也不见了， 不属你的东西终究是不属于你的。 所以我们家现在就剩一个 AirPod 的空壳，所以后来还是只好拿三倍券去买左耳。 哦，我有参与到这个部分， 嗯，所以我现在有左耳，只是这个过程超荒谬， 好累哦。历经多久啊？ 也拖了。好几个礼拜了吧？ 有一个月吗？ 有，大概半个月多。 那继续， 嗯， 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是跳棋。 嗯， 小时候大家应该都玩过跳棋啦。 对， 但是大陆没玩过跳棋，在对比对。 我有玩过，我小时候有玩过，只是长大就很少在玩这个游戏。 好啦，我也不能说你什么，因为我所有棋类我就只会玩跳棋。 哎、欸，你可以称霸跳棋界啊！虽然跳棋好像没有什么比赛之类的那种。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围棋啊、 象 棋 啊、西洋棋啊这种。 五子棋， 嗯，五子棋。 我会不会玩五子棋？我忘了。 黑白棋？ 黑白棋不就围棋？ 近藤光、塔矢亮。 你是 说塔矢亮就是会给小千吃饭团那一个吗？ 才不是陶可嘞！不一样。反正那天大陆跟大陆的友人 K 先生 ，K 先生，好，反正他们就是来我家，嗯，干嘛？ 耍废， 耍废， 度假， 对，度假，度假。反正他们两个来我家度假。然后那天是怎样？那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我在工作，就是我还有工作的事情还没做完，然后他们两个就在旁边看电视、滑手机，然后就看到我们家有一盒跳棋。 对， 那盒跳棋我真的是应该有十年以上没有打开了。完全没有再打开过。 被你一讲，我现在好想玩哦。 我 们还先录音，先录音。 好，反正就是那盒跳棋就被他们看到，然后他们就两个闲闲没事做，就是他们开始研究跳棋。 嗯， 因为大陆好像没有我那个时候的印象是怎样？ 我不会玩，就我很久没有玩跳棋，我已经完全忘记规则。然后那个时候 K 先生他就非常的想玩跳棋，就说好，那我先教你。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钻研要怎么玩，就是教学的过程这样。 对，他很热情的在教你。 对。 因为我那时候在旁边就是工作，然后我就看到我的 余光， 对，我余光看到这两个人超级认真在下跳棋， 而且我们是很认真在讨论的，就是我会说为什么可以这样跳，那不能这样跳吗？那为什么你可以跳什么格？他就会说这个战略呢，就是要先让你这边的阵营的棋子全部都先出门，出门之后要创造一个路径，是每一个棋子都可以照着这个路径走走走。那你的策略就是要嘛你挡他，要嘛就创造新的路径。我就觉得哇，我现在是要打仗是不是？ 哎、欸，他很 很会教， 思绪清晰 耶，算是蛮厉害的。然后我就在那边学到了很多。 对对，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玩了一两个小时吧，然后我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然后他们就叫我说起来玩，我说哦好啊，可是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玩了，就是我刚有说我十年以上没有打开那个跳棋过，所以我也打了一个预防针，就说啊我可能很快就会输了啦， 对， 我已经很久没有玩了，我要十年没有碰过这个东西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玩， 这个预防针， 对，我们就开始玩。 那个时候因为 K 先生那个时候是我师父嘛，他已经教完我了。 哦、 然后刚好大鱼的预防针又说他很久没有打，所以我们就 很久没有打，很久没有 说 跳棋。 对呀、啊， 打仗哦， 还是打科，还是 跑步，约跑，约跑。 先不要、啊， 约跑步。 反正就是他很久没有玩这个游戏，然后 K 先生就说：“那你们两个先 PK。”他就说：“那大肉你加油，刚刚已经把战略都交给你了。”结果我们就开始 PK。一开始呢，我就是先持得点，状况非常的好。结果玩到最后，我只差一步， 我赢了，耶、yeah! ！ 然后我就觉得很羞愧，只差一步，我真的觉得输没关系。问题是只差一步我就要回家了，然后我输了， 我赢了，耶、yeah! ！ 所以接下来就开始团体战。在团体战的部分呢？ 因为 K 先生是我师父嘛，他还偷偷跟我讲说，等一下我帮你挡住大雨，然后你就照我刚刚教你的走。然后我就说好。 你知道那个情况多荒谬吗？我们明明就是三个人玩跳棋，然后有另外两边就是感觉很像他们已经结盟，然后我就一个人在旁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个正上那个棋盘上面明明就有三个颜色，然后搞得好像就是你们两个是同一个颜色，然后那个上面全部都是你们的棋子。 你以为我们在玩跳棋啊？我们其实是在攻国啊。 我超可怜的、欸， 连横纵横这样子，啊、哦，这就是一个历史上会发生的事。然后你那个时候不是还少两只棋子吗？ 哦，对啊，然后我就拿那个 小浣熊公仔， 还有那个摩爱像的、嗯、 香蕉， 香就是水果、嗯、水果扭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在关注扭蛋的人一定有看过，它就是摩爱像的脸，但是它出现在各种水果切片，就是有香蕉、有哈密瓜、有布丁、有樱桃，还有一个忘记了，因为我没有扭到。 反正就拿那个，我就觉得超白痴，而且超大的，就很阻碍我们的路径。好，我们就开始玩了嘛。然后玩一玩之后呢，大鱼他就又先吃得点了。 我觉得我一直在自己的步调上，其实我在玩的时候完全没有在看别人在干嘛。 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玩，很认真，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玩。 我有看得出来你很想赢， 我真的非常想赢。 教练，我好想赢跳棋。 他真的超想赢，我真的超想赢。结果最后因为 K 先生他很厉害，他就先赢了嘛。 对，他第一名。 然后一样胜我跟大鱼的对决。 对， 而且我就很认真努力的想要赢，结果。 我赢了，又是我！ 而且我怎么输了呢？只差一步，只差一步，我又这样一步之差输了。 好啦， 然后输了之后 ，K 先生还说：“我刚刚都已经帮你做了这个路了，我已经把你挡成这样了，我这个路做了这么久，你就是死不跳。”我根本连看都没看到，我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做了什么路给我，我很后面才发现，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是不？不是事不宜迟，叫什么？ 事过境迁，还是 反正已经来不及了。 对，就是来不及， 来不及了。 那我就在那边抱头痛哭。 恭喜大鱼，我十年没有玩了啦！ 哎，这个绿茶婊， 哇， 你这个跳棋界的绿茶婊， 很棒，我可以看。 还敢说你十年没有玩，就像那种说我昨天没念书了，就五科考一百的自由生一样讨人厌。哼， 可是那是自由生啊， 你可能是跳棋翘楚啊。 我怎么不知道我是跳棋翘楚？ 然后后来玩完之后回到家，我就一直念念不忘，跳棋怎么这么好玩啊，我就赖大鱼说，我们要不要来办一个跳棋大赛？ 我们还有长毛冰茶运动会。 哎、欸，大家记好，我们是真的想办，等我们找到干爹，找到赞助商，我们就会办长岛冰茶运动会跟跳棋大赛，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真的有听众在问长岛冰茶什么时候办吗？ 有啊有，所以我们就是干爹，大鱼大肉在这边，求求各位干爹， 求求大家多多订阅， 多多订阅大鱼大肉 多多 肉三点。